号北京电台 RPC 或登录北京广播网填写报名表，优秀选手将有机会成为北京电台签约主持人。 咨询电话85013045，85013045。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87.6 来了，您嘞，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戏迷乐。 勾陈梨园史话，一海奇珍赏听。名家新秀登场，弹板丝弦齐鸣。京城听戏何处去？戏迷乐里觅知音。 亲爱的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北京文艺广播戏迷乐，我是您的老朋友尚远。青年演员是今后戏曲事业的栋梁，院团呢也非常注重青年演员的培养，比如说北京京剧院就有一个魅力春天青年京剧演员擂台赛，那么到今年呢已经举办了第五届了。这两天呢，这个系列的演出正在持续当中，八年间12个大型活动，让北京京剧院和来自全国的青年演员在北京的戏曲舞台上充分地展示了自己的才华。我们北京文艺广播戏迷乐栏目也录制了不少剧场的实况，下面呢我们就请您欣赏几段我们前些年录制的魅力春天的实况片段。好，首先请您欣赏的是青年演员裘石、王嬴政主演的京剧赵氏孤儿。先请您欣赏优秀的青年老生演员裘石在白虎大堂一场当中的这段唱。 山的不肯闹人，大人的往往 以上您听到的是北京京剧院的优秀青年演员裘石在《赵氏孤儿》当中成英的一段唱。下面我们再请您欣赏《赵氏孤儿》当中打英一场，由裘石饰演成英，优秀的青年花脸演员王嬴政饰演魏将。 汤屠夫为马金兵埋有秋中的力乱，提鞭打响，提牌如挥张， 他左右滑将啊！ 哎， 啊，大将军我有滑将、啊， 哎，阿、啊、乖。 性命，收阳山，搜吃摔尸体，乃是我的儿子，名唤靖哥。如今孤儿已然长大成人，改名陈武。 哪个听你的谎言？ 大将军，那孤儿左手心上有朱砂红纸一颗，撞击公之一人，便知真假。 此话当了真， 大将军，你若不如此，我焉敢吐露实言呐、啊？ 真！ 实才不知实情，多有得罪， 这就不干， 多有得罪人， 这就不干。 吴王先生休不爱我，你也是不懂。 以上您听到的是秋实、王嬴政主演的京剧《赵氏孤儿》片段，下面我们再请您听一段白金主演的梅派名剧《西施》片段，由白金饰演西施。 以上您听到的是白金主演的京剧西施片段。那么上半段我们请您欣赏了往届魅力春天青年京剧演员擂台赛的一些实况录音，很多青年演员也通过北京京剧院的这个平台实现了自己的成长。上半时段戏迷乐先到这儿，请您稍事休息，广告之后下半段咱们接着聊戏听戏。 神奇部落探秘圣地，咨询电话